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我哋一劇之本嘅時間啦，咁今日咧繼續會有我哋三位主持啦，就有小弟馮傑啦、阿初黃曉初啦，同埋老姑何敏文喺直播室入面咧，同大家去講下劇本嘅。大家好， 大家好。 好啦，嗱呢一個今次講嘅劇本咧，係呢個系列嘅第三集。咁係咩系列呢？就是一個在香港的電影入面都可以話是經典之作， 非常經典、啊、 非常經典添。而呢一個系列的第一集呢，亦都在我哋一劇之本入面咧有討論過嘅。咁喺我嘅頭嗰十零集入面咧，已經就討論過呢一個即係港產片嘅經典啊。咁係咩電影呢？就係、是《無間道》。 嗯， 冇錯。 咁呢個大家都应该非常之欣赏，亦都十分之喜欢，即係冇乜听过有人係唔鍾意呢一个戏。 我有听过啊，我有啲学生好细个嗰啲，我快啲啦，我哋玩游戏啦，唔好睇戏啦。 唔係，即係佢未睇到入去啫。 咁调返转头，我喺度諗，我细个嘅时候睇戏都係咁啦，真係好多戏啦，做咩你哋个个都话好睇，我唔明。咁就算而家都有㗎啦，即係我哋嘅节目都有阵时会倾有啲戏你哋个个好鍾意，我唔鍾意。咁冇嘢嘅。其實咁，所以都唔係話有一套戲就真係全世界咁，的而且確《無間道》真係比較普遍地多人中意嘅。 係啊，咁所以佢拍完第一集之後，梗係拍多兩集啦。咁啊，就拍咗《無間道二》同埋《無間道三》。《無間道二》咧就係、是、一個前傳嚟嘅，就係講翻喺兩個主角啊，陳永仁同埋劉建明佢兩個。在第一集之前的故事 的 時候， 即是未變樣之前，怎樣 入黑幫啊，怎樣是變樣之前，所以個演員都不同的。而第三集呢，去回好像是第一集的《無間道》之後延伸下去劉建明的故事， 終極無間、啊、 雖然個名字怪怪地，什麼叫終極無間呢？不要理他住。我們呢今天就會講《無間道三》終極無間這個劇本。在這個電影呢，好像、在他上映之後啊，啲人睇完之後咧，評價好似就冇第一集啊嗰啲咁好，好似都爭啲喎。有啲人話睇完咧都唔係好明啊，唔知佢想點咁樣喎。大家覺得咧？ 我當時睇其實我 OK 噶。因為我 都中意嘅， 都中意噶，我即系我，因為可能即系最慘嗰樣嘢就係因為一真係好好啊，咁我三出嚟嘅時候，二同埋三都係嘅，出嚟嘅時候大家都係哎呀冇一咁好啊咁樣，咁但係因為攞住一個已經係一個咁高嘅水位啊，一個咁嘅指標啊，你入嚟睇第二、第三咧，的確係會難啲啊，我覺得。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單獨去睇第二集同第三集。特別係第二集，我自己幾中意噶。第三集啊，係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同埋第三集想描寫嗰樣嘢，或者係想講嗰樣嘢，其實幾得意噶。都如果我哋話揾翻一啲有冇啲類似嘅題材或者類似嘅故事咧，其實係會有噶。不過因為可能就係我哋攞住第一集嗰樣嘢嚟睇咧，咁變咗就有一啲嘢我哋哎呀，好似覺得佢唔係幾好咁。咁等陣我哋真係討論成個戲嘅時候，我都會講有啲咩嘢位，我覺得咦呢度可能即係有啲甩漏。有冇辦法可以點樣再改善呢？咁 係，同埋咧，即係我哋成日見好多咧，呢啲咁嘅系列作品啦，你都會發覺其實寫到第三集啦，即係其實可以係有佢嘅限制嘅。其實嗰個技巧上咧，係我覺得係有啲難度嘅。咁所以其實講下呢個第三集咧都幾好嘅，我覺得，因為你從個劇本上你睇到佢有啲乜嘢限制咗你，你又可以喺呢度裡面揾到呢啲咩新嘅出路咧，令到你嗰個成為系列之餘咧，有翻自己嗰個獨特性咯。 個戲我諗好多人都睇過啦，即係而家又唔係劇唔劇透嘅問題，即係嗰個古仔，我諗難講嘅地方係我亦都直接講啦，因為由《無間道一》我已經開始講啦，個主角一定係呢個阿劉建明啊，係咪？咁佢呢個角色喺《無間道三》作為個主角係更加即 係明顯，係 啦，好明顯咧，因為一出嚟就已經係講緊佢嘅故仔，佢點樣去面對阿梁朝偉嗰個角色，同埋另外一個阿大 B， 即係死咗之後，佢點樣去面對嗰件事，同埋佢做咗啲咩咧？成件事就完全喺呢度啦。但係咧， 編劇啦、導演啦，就揀咗一個幾有趣嘅切，唔可以話切入點嘅，應該話係佢揀咗描述一個幾得意嘅故仔。那個故仔簡單嚟講就係呢個劉建明呢個角色咧，佢想變做好人嘛，由第一集已經係咁噶啦。咁啊點樣去執行呢樣嘢出嚟咧？就係、是、咁樣，但係奈何佢中間就係可以話佢精神病啦，即係佢有啲幻覺啦，各樣各樣嘅嘢。咁呢一個咁樣嘅諗法咧，其實係第一集呼應翻《無間道》本身第一佢想講嗰樣嘢就係、是，喂，當啲人俾佢擺咗喺呢一個叫無間地獄嘅地方，即係佢冇辦法走佬出去，咁會點咧？咁到最後呢、這個、那個角色。就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佢就繼續落去啦。咁到最後點咧？咁而亦都到最後就係呢個《無間道三》個到最後結局就係佢變成咗一個我唔知係咪應該叫植物人定係點樣啦。總之就係佢係即係一個冇反應嘅人坐喺度，但係佢每日就係喺度可能喺度 loop 緊佢嘅抑壓啦。咁一個咁樣嘅設定去講呢個咁嘅角色，其實咧，如果你講翻對於《無間道一》嚟講啊。呢、這、一個其實係個 falling action 嚟嘅，即係如果大家有聽我哋嘅節目，知道我哋講咩係 falling action， 就係喺個起承轉合嗰個合嚟嘅，佢將個合放大咗，但係佢呢個合當然啦，我哋又係微觀又有起承轉合啦，將呢個合再放翻大嘅時候，我哋就睇佢點樣喺無間道一嗰個 climax 就係、是、哦解決曬呢扎人啦，佢到最後應該冇事啦，冇事之後又點咧咁？如果攞呢一個咁樣嘅例子出嚟講起承轉合嘅話，大家就會見到哦點解我有陣時會話宏觀微觀啊點樣去睇啊咁？而今次最有趣嘅就係、是、編劇就係將《無間道一》嗰個合咧就微觀化，將佢再放翻大，寫翻到一個完整嘅。一個 full length 嘅兩個鐘嘅一個電影出嚟，咁呢個都係一個值得講嘢嚟嘅。但係外於有好多就係跳出跳入嘅嘢咧，即係佢嘅回憶啊各樣嘢咧，所以講故仔咧就係難嘅。 好啦，咁啊嗱，如果真係啊有聽眾係唔係好記得啊《無間道一》嗰個劇情係點樣，咁當然可以啊買翻隻碟嚟睇一睇啦，或者係上網喺我哋嘅 podcast 一劇之本度聽翻我哋頭嗰幾集有講《無間道》嗰集，又可以再聽阿初講故仔講一次成個《無間道》嘅故事先。係啦，咁今次咧嗱，我哋依家等阿初去讲故仔嘅时候咧，我哋当大家已经清楚晒《无间道一》个故仔先啦。咁我哋就开始可以讲《无间道三：终极无间》嘅故事，究竟系点样承接住一嗰个之后再发展落去。 资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啦，咁啊一嚟咧就系阿刘建明就系俾内务部就应该系即系调查紧佢，因为佢就牵涉咗喺一单咧就系有警员殉职嘅案件啦。咁系两个警员殉职。嘅案件，因為嗰陣時聲稱就係劉建明，其實唔知佢係邊個係警察，邊個唔係咁樣啦。咁而喺劉建明嘅描述入面咧，就係、是、原來咧佢哋兩個人喺天台度就係、是、你係警察，我唔係警察，就係嗰啲啦，大家都知噶啦。總之咧就係、是、角色就調換咗嘅。到最後咧就喺臨入 lift 嘅時候咧，呢、這個阿大 B 即係由林家棟飾演嗰個差人啦，就開槍就射死咗阿梁朝偉嗰個角色。咁有見及此咧，當時咧劉德華嗰個反應咧就係、是、開槍就射死埋阿大 B。咁就理論上就兩個人死咗，到最後就出 lift 啦，《無間道一》你就記得呢場啦。但係佢而家喺《無間道三》一開頭佢個 report 就係將嗰個故仔改寫成咁樣，就講俾上頭知。咁而上頭經過調查之後就話，第一就係個閉路電視就俾人整壞咗啦，但係亦都冇其他嘅證據啦。而根據呢個劉建明嘅供詞咧，就覺得佢可信，所以就認為冇事啦。 同埋亦都證明咗啊，林家同個角色係黑社會派嚟嘅卧底嚟嘅，所以就相信佢啦。 係啦，所以就呢件事就順理成章就冇事啊。而喺調查嘅期間咧，劉德華咧就係、是、被調咗去庶務部啊。 即係負責洗下衫啊，即係唔使佢親手洗嘅，但係安排啲人啊，邊度有車安排車位啊咁樣啦，咁就處理呢啲嘢。咁但係到最後佢冇事咯，咁就被調翻去咧，就原本佢就喺呢個叫 internal affairs， 就係呢個內務部。咁啊，個戲叫 Infernal Affairs 啦，係咪？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攞咗嚟玩嘅，幾得意啦。咁點都好啦，佢就調翻去。咁佢調翻去嘅同時咧，咁佢就開始咧做佢應該做嘅工作啦。咁佢其實嘅工作係咩咧？嗱喺個戲入邊咧，其實冇清楚描述嘅。咁但係佢做啲咩咧？第一樣嘢我哋見到嘅就係、是。佢去留意究竟仲有冇卧底啦，有冇其他卧底啦？ 韓星派嚟卧底咧，因為知道其實有啊嘛， 仲有噶嘛，因為戲入邊咧有提過，好似話總數有五個咁樣，定係幾多個咁？我唔記得咗。 我哋如果睇到第一集咧，記得佢喺個個廟度係有一集咁樣， 咁都有好多次噶嘛，所以可能有好多個咁，但係點都好啦。咁總之就係佢就想揾啲卧底出嚟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佢一路都仲驚緊自己本身其實係韓星嘅卧底嘅呢個身份咧，會俾人揾到。咁所以咧，佢就兩邊就一齊要做嘢啦，就想辦法揾其他卧底出嚟啦，同埋想辦法係啦，同埋想辦法咧消滅僅餘，如果仲有嘅話，佢自己係卧底嘅呢個證據。而佢自己係卧底呢嘅證據咧，有一個好大嘅隱憂係咩咧？就係、是、知道呢一個事實嘅人咧，仲有一個人就係、是、已經係佢老婆嚟嘅，其實因為已經住咗拆噶嘛，仲有咗個就係阿 Mary。就係由阿鄭秀文飾演嘅，雖然咧成佢入邊佢冇出現到嘅，係最尾出現咗一場嘅啫。咁啊，嗰度再講啦。咁但係嗰度佢又唔會對佢做啲咩，而且咧佢嘅老婆咧就係同佢應該係搞緊離婚嘅。所以當佢仲喺事務部嘅時候，佢又收到律師嘅電話咧，就話：喂，你老婆話今個下晝可以見你咯咁樣。但係就見到呢個劉德華就已經係發曬脾氣，就將台上面嘅嘢推冧曬咁啦。咁轉個頭我哋發覺，哦，原來佢應該係好似幻覺，佢冧出嚟嘅啫，因為台上面嘅嘢原來根本就原封不動擺咗喺度，嗰只杯仲喺度嘅咁樣。咁我哋已經見到佢真係有啲精神唔係幾穩定啊，或者佢承受一個好大嘅壓力，因為我哋其實明白佢嗰個狀況嘅，又無間道一遺留落嚟嘅一啲後遺症啦，佢嗰個狀況就係咁樣。咁但係與此同時咧，佢就開始留意到咧，有另外一個人物咧就好奇怪，就係由阿黎明飾演嘅，有一個叫楊錦榮嘅喺呢個叫保安科度做嘢嘅。咁我唔知道保安科究竟係警察嚟㗎，定還是係保安局㗎，定係點啊？我都唔知啊，我唔識啊。總之就係咁啦。 睇完 到 我都唔知道做乜嘢。 唔緊要，唔緊要啊。 總之高層啦， 總之見嘢啦，係咪？咁總之咧就係、是、佢發現咗有一個咁樣嘅警察，佢覺得有啲可疑。咁啊點解有啲可疑咧？就係、是、佢有一次咧咁啱就係應該又要揾呢個楊 Sir 定係咩，就去開保安科咁樣，就目睹一件事啊。應該是還翻件衫去咁樣嘅，就目睹件事就係咧，呢個楊 Sir 咧同另外一個警察咧就喺個 office 入邊咧就喺度鬧緊交，就係、持槍對峙嘅，亦都有好多其他警察咧就嚟到咧就係即係包圍嗰件事啦。但係到最後咧，同阿楊 Sir 對峙緊嗰個警察係開槍自殺嘅。咁咧就喺言談間，我哋聽到嗰個警察咧就猛話：，喂，我如果死咗你都唔掂嘅啫，點？跟住到最後佢就開槍自殺。咁我哋作為普通觀眾睇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咦，呢、這個阿楊 Sir 都唔係幾對路喎。咁而呢啲嘢就當然都係劉建明嘅眼中就見到同埋耳中就聽到啦。咁所以佢就開始覺得，咦，呢、這個人有啲唔對路喎。咁佢又開始查啦。咁好啦，咁事件咧就突然間就開始 flashback 啦。就講翻咧，係啊，陳夢仁呢個角色死之前嘅半年，咁原來發生咗啲咩事呢？原來就係咧內地咧有一啲嘅都係黑社會啦，即係但係內地係冇黑社會噶嘛，我都知道。咁啊有啲嘅商人咁嚟到香港，就係同阿韓森就有啲 生意 啦，係咪？咁生意來往做咩唔知啦？咁啊話放低1億你同我搞啦咁樣。咁但係因為韓森都好小心啊，所以就一路都唔信呢啲內地嘅商人，同埋咧就一路喺唔同嘅事件度咧，都係叫阿陳永仁去咧，就係、是、你幫我處理佢啦。但係每次咧基本上都係陰佢嘅，都係 扇 佢嘅，擁佢死嘅。咁第一次去開會咧，就叫人哋打電話俾阿陳永仁，就叫佢攞喺個煙灰中就 勾人哋個頭 啦咁樣。咁到最後俾人拉咗啦，亦都拉咗翻去保安科啦。我都搞唔清個保安科究竟係唔係差人啦，所以就是。拉咗翻嚟之後咧，咁就出現咗一場喺當時係好震撼嘅，就係話六大影帝同場啊，全部喺曬度，陳道明啦，總之所有 你所知嘅。我懷疑佢為咗呢場戲要搞到呢套要咁。 我又懷疑過，咁啊應該都係㗎啦，因為劉德華係唔需要出現嘅，劉德華係純粹我嚟影張相嘅啫。突然間，劉德華又係一個攝影師，係咪？咁劉德華走嚟影相嘅啫，咁啊點都好啦，咁啊全部人圍曬喺度，到最後咧都係不了了之啊，放咗佢走。同埋咧入邊都有少少重要嘅一啲線索、一啲事件嘅，就係、是場戲咧就係黎明啊，呢個阿楊 Sir 咧就捉住咗阿陳永仁，就係話你唔認得我啊， 但我認得你喎、你又小心啲喎，咁樣，咁就係有一場咁樣，咁我哋唔知咩事啦，當時咁樣就有件咁嘅事，然之後咧就將件事就交咗俾阿黃 Sir 啦，就係阿黃秋生飾演啊黃 Sir， 咁你揸住啦，咁總之就話大家唔熟就放咗你走，呢句對白喺無間道一二三咁成日出現噶嘛，大家唔熟係咪？咁放咗你走啦。咁好啦，遇事者事件就繼續發生啦，但係咧另一邊上又跳翻去現在咯，咁現在係咩咧？啊，李心怡醫生咧就應該係佢因為冇做嘢一排㗎啦，因為係好傷心啦，係陳偉林飾演冇做嘢一排啦。咁啊翻嚟就聯絡上咗呢一個阿柳 Sir， 因為佢啦同埋柳 Sir 都當時有份就係想辦法令到阿陳永仁嘅身份就得以曝光㗎嘛。咁啊到最後咧就翻咗上去阿李醫生個 office 度。咁李醫生咧就打翻開個電腦啊，入啲密碼就即係仲見到陳永仁嘅檔案啊。咁劉建明就好緊張啦，即係究竟呢個李醫生知道啲咩咧？或者係喺佢嗰個病歷入面有冇啲乜嘢嘅蛛絲馬跡係會對佢有害嘅咧？所以佢就即係做咗啲手腳，令到佢可以偷入佢個office 度啦。到最後亦都偷走埋個電腦啊，咁啊假扮係普通嘅爆竊啦，就偷走啲其他嘢咁。點知喺呢個李心怡醫生咧，就即係有意無意就講咗：，我諗嗰個賊唔會咁醒，知道密碼我車牌啩咁啊，就係咁咪出事咯。咁啊， 佢仲要嗰啲相啱啱睇嗰啲相，有架車喺度，個車牌。 係啊，真係好少人會擺自己架車嘅相喺台面。同埋佢換咗車啊，因為第一集佢係揸日本車嘅，喺呢集佢轉咗歐洲車，點都好啦。咁啊，總之咧就係阿劉建明見到。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佢就翻嚟就開翻啲檔案出嚟睇啦。開翻啲檔案之後咧，又 flashback 咯。因為咧，呢個劉建明佢睇嗰啲檔案嘅時候，我哋就睇翻李心怡醫生同埋陳永仁咧，究竟嗰個過程係點樣啊？由一開始佢好唔合作啊，叫佢催眠啊，教鬧鐘啊，驚自己唔醒啊，嗰啲咁樣，即係搞震啦、啊。初呢、這個，但係到最後咧就我唔知道究竟嗰個病歷入邊寫得有幾清楚啦。但係我哋見到嘅就係、是，咦，睇嚟呢一個陳永仁同埋呢個李醫生咧係有少少曖昧嘅關係喎。到最後呢個阿劉建明咧，亦都系發現咗一樣咁嘅嘢嘅，但系睇嚟入邊就唔特別見到有啲乜嘢嘅嘢係關佢係卧底或者點樣嘅呢啲嘢事，佢就完全唔知啦。但系咧，即系其他嘅唔尋常嘅事啊，開始發生啦。Flashback 就依然係會見到原來嗰個內地嘅商人啦，陳永仁先嗰個商人，同阿韓森啊依然有其他嘅交易啦。到最後亦都係線咗阿陳永仁啦，線咗佢。但系到最後呢樣嘢慢慢亦都令到佢哋真係做到生意，因為原來保安科中間咧，亦都試過有一次就係阿黃 Sir 諗住去冚檔嘅時候咧，阿楊 Sir 就走出嚟話：你哋唔好冚檔啦呢單嘢。其實喺《無間道一》入邊都出現過類似嘅情節噶嘛，就係大食細，突然間有個高層啲嘅嚟，你跟埋去，我哋跟。你唔可以跟啦，你有咩事你直接打俾副处长啦，佢会话俾你知噶啦，咁样，咁就嗰单嘢就到最后应该系成咗事噶，但系到最后真系去冚嘅时候咧，亦都辗转就发现咗一啲其他嘅事件嘅，就系、是、原来咧呢、這个阿杨 Sir 啊，同埋嗰个内地嘅商人陈道明咧，根本两个咧都系知道晒成件事，而内地嗰个商人陈道明咧，根本都系卧底嚟嘅，系公安嚟噶， 系唔系公安嚟？你系香港派上 去？我唔知道，我哋唔明白噶。总之佢系讲普通话噶， 但系佢又帮警察啦， 系啦，咁啊内地即系而家你知道系一国两制啊嘛， 冇错，其实一齐。 咁啊点都好啦，总之佢就真系发现咗原来有人咁样，而咧喺回忆之中咧，我哋见到我唔知呢个系边个嘅回忆啦，总之我哋就见到原來咧，陳永仁咧就知道咗呢件事嘅。而翻翻嚟現在嘅時候咧，我哋開始見到嘅異狀就係咩咧？就係、是、有一場就係喺個醫院度見到黃 Sir 同埋阿陳永仁喺度傾緊偈，講緊點樣破呢單案嘅時候，突然間劉德華埋嚟搭爹喎。 因為啊呢、這個之前咧，因為陳慧琳咧收到一個陳永仁寄俾佢嘅錄音帶，咁咧就劉建明好擔心，可能咧即係裡面有啲唔知乜嘢嘢，咁就係佢哋去警局嘅時候咧，就係、是、撞咗架車。 係好彩你記得咋，我都話賴嘢啦呢個，就係撞車 就應該係。令到佢好壓力啦，所以就因為 劉建明應該就專登有意無意撞車啦，咁就想睇下點啦。總之就去到個醫院度就有件咁嘅事啊，就係佢兩個喺度傾緊偈啊，劉建明就無啦啦埋嚟搭爹，咁就話喂我幫你喎、啊、咁樣，咁但係。另外嗰兩個喺佢係已經死咗啦嘛，同埋就算係喺阿劉建明嘅幻想入邊啊，呢、這個陳永仁都係唔信佢，攞槍指佢個頭。咁呢一個李醫生喺檢查完之後行到出嚟咧，作為一個病人啊，佢喺個醫院度俾人檢查完走出嚟就目睹呢個景象啦，就係、是、阿、劉建明有啲異樣啦， 對住呢啲空凳， 係啦係啦，唔知做乜嘢啦。而到最後走嘅時候咧，呢、這個劉建明竟然係拖住佢嘅手 咁跟住呢個李醫生已經開始覺得好唔對路，好唔正常啊！你佢即係我唔知道佢係咪覺得佢有精神病啦？咁 suppose 佢係一個心理醫生嚟嘛，點都好啦。 所以佢咪帶咗佢翻醫？ 係啦，咁佢亦都帶咗佢翻去佢嘅醫務所度，就係、是、有一場就係呢個李醫生咧，前面就竟然有兩張嗰張好好瞓嘅燈喺度，咁一個就係劉建明，一個就係陳永仁，就兩個瞓咗喺度。咁就一路呢個李醫生就想辦法叫呢一個劉建明，不如你將你個心入邊嗰啲嘢唔可以講俾人聽嘅，你講俾我知啦，咁樣咁就。有一個咁樣嘅場口嘅，而到最後我哋都有理由相信呢個劉建明應該將主要嘅事件都講咗出嚟嘅。我哋見到 佢其實淨講咗佢唔想自己做幫阿韓星噶嘛， 係咁佢講咗出嚟啦。咁啊，到最後嘅事件咧，就竟然係咩咧？呢個劉德華我跳嗰啲啦，總之到最後咧就係劉德華啊飾演嘅劉建明咧，到最後佢就話自己手樓上有證據可以指證呢個阿楊 Sir， 而阿楊 Sir 呢一個保安科咧就一路其實係同內地嘅公安最近唔知有啲咩搞作噶嘛，咁啊去到就拉曬大隊，全部個內務部就一齊去拉人啊，話走去保安科，話要拉佢嘅時候就有餅帶播出嚟，就係話我有力嘅證據就指證佢。點知播出嚟嘅時候咧，竟然係劉建明自己當日同韓森嘅一啲錄音嚟嘅。佢播出嚟就話：我已經揾到證據，就拉呢個人啦。跟住就指住阿楊 Sir 就話：劉建明，你俾我哋捉到啦咁樣。即係好明顯，佢就已經好唔正常啦。而到最後咧，呢個內地嘅公安咧，即係阿陳道明飾演嘅，亦都同場出現，因為一路就係同內地交涉緊，原來佢亦都同場喎。咁到最後咧，就竟然係第一有少少槍戰啦，有人開槍啦，而呢一個阿楊 Sir 就中槍死咗啦。但係同時咧，阿劉建明咧就佢中咗槍，佢冇死嘅喎，但係佢係坐喺地下，就喺自己下鄂度補多一槍。咁我哋原本以為佢死得啦，點知佢又亦都唔死得喎，咁就話佢就唔知傷咗上顎定下顎點都好啦，總之就傷咗啦。咁喺過咗唔知六七個月之後，下巴仲貼住個膠布咧，就佢咧應該係成為咗一個類似植物人咁樣，而應該係阿 Mary 啊，即係佢嘅前妻啦，可以話係，就都唔知係咪，因為都唔知佢簽咗紙未。總之就阿 Mary 啦，你知邊個 Mary 啦？咁阿 Mary 就嚟探佢，著住條紅色裙咁啊，點知喺背脊就見到另外一個 Mary 喎。就係、是、由阿劉嘉玲飾演嘅 Mary 姐，就係喺《無間道二》入邊見嘅喎。就係、是、呢個 Mary 姐其實就係韓森嘅女人嚟噶嘛。但係其實就係當時係啦，劉建明就係中意咗佢，但係到最後亦都係殺咗佢嘅。咁呢一度咧就係、是、到最後見到呢個 Mary 姐咧喺後面著住條黑色裙咧，就對佢開槍砰一聲咁樣。當然唔係真㗎啦，係佢嘅幻覺嚟㗎啦，應該係劉建明嘅。而阿 Mary 咧紅色衫嗰個 Mary 咧就咁望住佢，好哀傷咁樣。咁個戲就完咗喺呢度啦。 同佢講有個仔咁樣嘅，好似 啊係啊，話個仔識叫爸爸。 是 真的很艱辛。 這一份是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它裡面是文字，它又是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遊戲劇就有它。劇本劇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翻翻嚟我哋一劇之本啊，今日咧我哋所讲嘅电影劇本啊，系《无间道三：终极无间》，一部2003年上映嘅香港电影，咁就系由刘伟强、麦兆辉咧执导嘅，而编剧咧就系麦兆辉、庄文强，承继住《无间道一》之后咯。其实《无间道一》咧就2002年上映嘅。咁啊，2003年已經拍到第三集啦， 食住條水咁 啊，梗係啦，真係靈買當頭起啊！咁但係咧，嗱，啱啱我哋都提過下呢一類喺頭炮啊，即係已經係十分之成功嘅電影，要將佢延續落去拍續集，拍到第三集咧，的確有啲難嘅。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嘅一個系列咧，喺我哋節目入面有講過《Godfather》，咁啊，亦都係第一集就十分之成功啦。咁跟住咧，亦都係拍咗之後一啲續集咁。咁但係通常我哋都會覺得一個呢啲電影嘅續集咧係比較難去匹敵啊咁成功嘅第一集啊。咁今次呢一集亦都《無間道三》咧，俾人哋嘅感覺亦都係比較可唔可以話係雜亂咧？亦都係條線咧比較會令人哋眼花撩亂一啲啊。咁大家睇嘅時候有冇個咁嘅感覺咧？ 其實咧我自己睇嘅時候咧，頭半 part 咧，我覺得有啲悶嘅，特別係我睇嗰個咧係一個特別加長版嚟嘅，仲比呢個正常版係多成十分鐘嘅。咁我唔知佢加啲咩嘢。 十分鐘已經頂唔順啦，係嘛？ 但係即係確實頭嗰 大半段咧，即係有啲睇到又唔係好混亂咁樣啦，即係啊嗰、那個政治部係嘛，唔知做啲嘢又唔係好知佢點啊咁樣。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就去到後邊咧，特別係嗰場啊喺醫院嗰度咧，劉建明同埋啊陳永仁同埋啊王 Sir 嗰場戲，嗰場係其實我哋講嘅超現實嘅戲啦。開始咧，我覺得個張力咧開始翻翻嚟嘅。咁我覺得後半段咧係救咗成個戲嘅，即係起碼你睇到尾咧，你覺得成套戲整體咧都可以合格嘅，我覺得。尤其是我會覺得作為第三部啦，因為本身你要咁樣開個第三部，你有好多限制，特別係當你喺一個商業嘅環境之下，你可以想像得到啦。佢又要用翻曬啲即係第一集嘅人啦，就算死咗都要出翻演啦。咁又要仲想加啲新人，我哋見到今次又加咗陳道明啦，即係可以拓開呢個中國市場啦。又有一個新嘅天王黎明都擺埋落嚟啦。咁你諗下，你套戲本身開始已經有呢扎嘅要求。多咗呢啲限制，都同時可以話係，咁亦要又唔可以影響咗第一集嘅嗰啲劇情喎，你要跟住落喎，咁係確實係有個難度喺度，但我都會覺得我會俾翻啲 credit 佢，因為佢始終咧，佢攞住劉建明嗰條線咧，我覺得佢都做到，真係令到你係會即係同情呢個角色嘅，你會睇到佢嗰個痛苦啊。雖然初時就係頭一半段你要，因為依然佢要介紹嗰啲新嘅出嚟嘅人物啊嘛，始終要有嗰啲篇幅，又成日翻翻轉頭咧，即係去翻以前去做翻啲線索咁樣。但係佢去到尾，終於聚翻，真係喺劉建明嗰條線上面咧，你睇到佢嗰個變化同埋佢嗰個痛苦咧，你會覺得佢呢個系列始終佢係做咗一樣嘢，就係令到你明白啊，原來一個黑社會就入警隊嗰度做卧底咧，呢個係比較少見啲嘅人物咧。佢嘅痛苦咧，即係都不亞於一個警察走入去黑社會做卧底嘅。特別係佢呢個角色，如果佢係衰到盡咧，其實佢又反而可能好過啲嘅。但係佢又係有嗰份即係想做翻好人嗰個掙扎咧，係你真係會 feel for 呢個角色。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我睇到後面我都覺得，我會都 OK 嘅呢套戲，我覺得。 因為都呼應翻我哋一開始講《無間道一》嘅時候喺節目入面，阿初都講呢一個《無間道》嘅主角咧，應該係劉德華，即係呢個角色劉建明嘅。咁當然啦，因為喺去到第三集梁朝偉就死咗啦，咁冇得好爭噶啦，個主角都一定係 阿佢想爭嘅，其實 係啦，所以點都要出下場去爭下。 但係呢度我又要講，事實上真係有梁朝偉嗰啲場面係幾好睇嘅，真係都係天然所以又有翻佢。 中意梁朝偉啫。咁劉建明作為一個主線咁樣去延續落去，好似啱啱阿初有講過，喺成個《無間道一》嘅起承轉合，喺嗰個合嘅位啊，我哋就已經成日都話起承轉合就冇嘢追噶啦嘛，喺個合嗰度就，咁但係喺呢個合嗰個位再擘闊佢，再做一個起承轉合去做一個戲啊，呢個位咁樣聽你講法亦都幾有趣。不過今次成個《無間道三》嘅主線又覺得清唔清楚去講到呢個故仔咧？ 我覺得喺我自己睇個戲啦，首先我如果撇除咗《無間道一》《無間道二》，我就咁睇一個戲咧，我覺得 O K 嘅。我頭先都講咗啦，咁只不過咧係前段咧喺 set up 一個其實戲永遠都係咁噶啦，衝突urgency， 即係 urgency 係一個迫切性啊。咁而家咧，由於前段咧，我哋唔係好知道劉建明呢個角色究竟佢要點啊。唔係好清楚嘅，唔係唔知啫，我哋大約知佢係咩狀況啦。但係咧，佢冇乜 urgency 啊，咁變咗咧個頭咧，其實就好多嘢炒埋嚟。咁嗰陣時變咗我哋咧，就原本咧，即係我諗編劇導演原本嗰個如意算盤咧，就係想我哋咧去感受下呢個角色佢嗰個而家嗰個狀況先。因為都幾難搞嘅，佢老婆又要同佢離婚啦，係咪？咁佢又唔知道究竟 仲 有 係 啦，即係我諗呢啲嘢係令到佢有一個好大嘅壓力，佢想我哋咧就係同情咗佢先。咁跟住咧見到佢咧翻嚟咧就已經係俾咗個 task 佢嘅，其實因為佢成個戲一個最大嘅衝突其實就係阿楊 Sir 啊嘛，黎明飾演啦，呢個就係佢最大嘅衝突嚟㗎啦。佢一路就係覺得第一嗰個人好似針對佢啦，第二佢自己又覺得嗰個人好似係卧底嚟嘅喎，佢又想辦法想查到佢啦。呢個係佢最大嘅衝突嚟。其實我哋一路想睇呢樣嘢，但係咧因為佢又同時間要處理咩咧，就係哎呀我係卧底呢樣嘢會唔會俾人發現咧？咁佢唯一而家手头上最需要解決嘅就係陳永仁遺留落嚟嘅，就係嗰個咁樣嘅病歷啊嘛。所以變咗喺呢一度咧，前段咧好似有幾樣嘢都好似重要，有幾樣嘢同時發生咧，呢一個令到個戲個重心咧係有啲 跳嚟跳去跌嚟跌去，我哋作為觀眾咧會有啲摸不着頭腦啊，唔知點算啊。但係我同意 Lucretia 個講法嘅，就係個戲去到後段咧，當我哋更加知道，咦而家究竟劉建明面對最大嘅問題係咩？佢好想捉到，因為我自己喺嗱我印象中嘅咋，我第一次睇《無間道三》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係阿楊 Sir 應該有啲唔對路嘅，因為個設定前面編劇導演用咗好多嘅篇幅去設定呢個角色，令到我哋覺得佢唔係幾對路，因為佢嘅行事嘅方法啦，佢面對嘅狀況啦，全部都係好唔對路嘅。有個警察喺佢面前要要挟佢，到最後自殺，深刻我哋覺得俾佢逼到自殺咧，因為佢好悠然自得咁坐喺度啊嘛，係咪？跟住又見到佢，咦？佢同韓森喺個圖書館度唔知傾乜嘢喎，即係佢哋原來係有聯絡喎。喂，我好有理由相信呢個有可能係卧底啦，係咪？直頭同韓森交換資料嚟用嘅喎，咁樣。所以呢一個變成咗成個戲一個好好大嘅我哋叫 antagonist 啦，即係嗰個反主角啦。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其實慢慢我哋個重心啊，我哋作為觀眾個重心咧，會 shift 咗過去去睇呢一條線嘅，就係佢點樣去解決呢個楊 Sir。阿劉建明點樣解決呢個楊 Sir？ 但係咧，就最慘嘅就係中間咧，梁朝偉嗰啲事件啊，陳永仁嗰啲事件，同埋阿李醫生嗰啲事件咧，嗰啲咁嘅病歷咧，用咗好長嘅篇幅去做 flashback。第一，我頭先喺講故仔嘅時候，我已經有少少就覺得，咦，嗰啲究竟喺個病歷入邊會唔會有咁長嘅篇幅咧？因為喺我嘅概念入邊，如果阿劉建明係個主角嘅話，我只需要跟住佢呢條主線，究竟見到啲咩啊嘛？究竟佢喺個病歷入面有冇見到原來你呢個李心怡醫生同埋呢一個啊陳永仁係有一個感情瓜葛嘅咧？嗱，我唔知道呢個李心怡醫生會唔會寫落去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係正常一個專業醫生嘅守則入面，就冇理由有一個專業嘅醫生會做呢樣嘢，因為正常佢唔會同佢病人談戀愛啊嘛。咁再加埋佢會唔會寫落個病歷度啦？咁但係呢度講古啊冇得博古啦，就算係即係當佢真係幻想出嚟，但係礙於喺個戲入面有好多嘅篇幅係走咗去描述呢一段感情瓜葛。咁嗰度其實 off 咗啊，當然啦，係啊，就係 Lucretia 個講法就係我同意，因為我都中意睇啊，我中意睇嗰樣嘢就係話，咦，原來咧最得意就係有一場戲咧，我覺得就係佢原本係個 therapy， 到最後啊，陳永仁就係瞓著咗喺度噶嘛，一起身咧第一集佢一起身就話，哇，你呢張凳真係冇得頂啊，跟住啊李醫生就話，哦，咁你咪買張翻屋企，你咪有得瞓咯咁啊，咁佢話咁我見你唔到嘅啫，你又冇時間玩電腦嘅啫，咁樣就有一場咁樣嘅戲噶嘛，咁但係佢喺《無間道三》度就係佢而家描述就係佢哋兩個應該係前面。过后呢、這个李医生唔知点算就对住部电脑喺度打机咁样。 系啊，嗰个系发梦嚟噶咋？ 边个系个梦啊？ 嗰个系个梦嚟噶咋？佢即系嗰个佢哋前面嗰段系个梦嚟噶咋？我嘅理解系啊。 唔系咯。 系啊，佢所以佢话俾佢听，陈永仁就问佢：我成日想谂下，我发嗰个梦系咪真系真嘅咧？即系咁样噶嘛。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真嘅咯。 假 嘅。哦，真真假假嘅都。 咁呢个就。佢中意咁講咁講啦，我唔會同佢拗嘅。我覺得係真嘅咁樣，即係總之《無間道三》佢就幾有趣地用咗一啲喺《無間道一》嘅嘢，然之後咧佢加咗少嘅注腳類，令到我哋睇翻《無間道》哦，原來有個咁樣嘅 hints 嘅，原來有啲咁嘅嘢嘅，咁我都覺得係幾得意。但係奈何嗰段戲嗰、那個感情瓜葛好睇咧，就唔直接幫到劉建明。不過編劇好聰明地到最後咧，因為佢喺個佈局入面係令到劉建明覺得自己係陳永仁啦，所以咧佢就用咗呢個感情瓜葛咧，就擺咗落去劉建明個角色入面，佢開始幻想自己係陳永仁，去到喺醫院嗰場咧，佢係拖住咗李醫生隻手。咁呢一個咧係令到我哋明白咗，哦，原來陳永仁同李醫生嗰個感情瓜葛點解喺個 flashback 入面會咁重要啊？因為呢個係直接影響咗個主線啊嘛。他们主线就是刘建明，到最后他原来是这样，他那个幻想自己变成了陈永仁，因为我们都更加清晰究竟他在想什么，而这个也是解释到最后他为什么会指着杨Sir说我捉到你了刘建明，这样即是他自己代入了某一个他想成为的好人，奈何他不得，就到最后变成了他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妄想症还是什么的精神病，即是一个这样的布局。所以其实后段呢，看他怎样面对自己或者怎样面对他的问题，其實是很好看的，只不過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那些 flashback 呢有一點是斷了件事，雖然是幫到 他想得不夠好，我覺得是就是 他那個直接，如果剛才你這樣說，他是即由那些去看到他自己怎樣去跟陳永仁結合在一起，那些位置我覺得他可能要用一點點的位置去做清楚這個，觀眾都會 follow 得好一 點。我想我們到那裡我們明白的，即係去到，因為嗰個位置，去到佢拖陳偉林嗰度，佢明。但係我 諗如果我嘅建議喺呢度就係我同意嘅，就係點樣將呢樣嘢結合得好啲，同埋我哋開始咧見到佢一路都想成為陳榮恩啦，一路都想， 因為佢有多啲咧，係 啦，佢有個好強嘅意欲。佢有個好強嘅意識，佢一路都做唔到，佢一路都做唔到。但係到有一刻，佢哎呀，佢真係幻想自己係，我哋會更加 feel for 佢咯，而唔係淨係一個我哋發現咗一個事實。咁我諗我哋會跌翻入去所謂一個主角一條主線嗰度咧，我哋會容易跟啲，就唔會因為咧嗰啲嘅 flashback 係真係講緊陳永仁，而我哋其實係我諗普通嘅觀眾唔至於甩咗嘅，因為嗰啲戲都做得好睇，都好睇嘅時候咧，我哋係跟嗰件事，但係我哋就唔會。清晰咁樣明白到呢樣嘢，其實實際係原來係講緊劉建明，佢係受呢樣嘢影響，佢明白咗，然之後以為自己係阿陳永仁，跟住拖咗阿李心怡醫生嘅手咯。我自己諗翻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咧，我直情唔懷疑呢樣嘢噶，我只不過係今次因為我哋嘅節目要講嘅時候，我再去睇咧，我先懷疑原來嗰個 flashback 根本就係講緊係劉建明佢係睇緊嗰啲病歷嘅時候，佢慢慢代入咗嗰度。喺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完全唔覺噶，我純粹係因為個戲本身有啲 flashback 係冇意識噶嘛，因為個戲個 flashback 前段咧有一啲無啦啦跳翻去半年前要講翻阿陳永仁同埋阿沈晴啊嘛，即係阿陳道明飾演嗰個角色，嗰啲係冇意識嘅 flashback 嚟嘅，即係我唔。知道點解佢無啦啦要 flashback 去嗰度，但係呢個位突然間有一個有意識嘅 flashback， 原來係阿劉建明佢睇到嗰個病歷嘅有意識嘅 flashback 咧。咁呢樣嘢我當時睇，由於俾前段已經搞亂咗我咧，我喺第一次睇嘅時候，我完全冇懷疑到原來呢一個係劉建明睇個病歷嘅 flashback。咁所以就變咗喺我第一次睇嘅時候，或者係到我而家睇咧，我都覺得呢樣嘢唔清晰啊，就係原來佢影響到佢變咗做，即係佢自己代入咗去陳永仁嗰個角色。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諗。 我估係個編劇佢哋冇揸緊。呢條線嘅去做嘅，即係所以作為觀眾睇，其實你會唔會 miss 咗嘅，即係好容易因為會跳咗去。咁但同埋咧，我又覺得咧頭先你就話佢喺第一集之外加多一啲，加多咗一啲嘢，會令到嗰樣嘢豐富咗。但係我今次睇咧，佢其實咧都將梁朝偉咧同埋阿韓心之間咧，其實都係加多咗一啲嘢，我哋兩次俾佢試。但我又覺得呢樣嘢加咗之後，其實有影響到第一集，因為你會諗。第一集如果你即係兩次咁樣扇一個即係陳永仁俾你扇，你仲會唔會可以相信佢咧？其實你會好覺得 你意思係陳永仁仲會唔會相信韓心？ 韓心仲會唔會相信你？因為你 其實一路冇相信過佢喎。 但係佢我諗。唔係喎，但係第一次佢都唔係即刻就懷疑佢係嗰個染仔嘅喎，佢都其實冇嘅喎。 唔係、啊，我諗喺呢個咁嘅設定入面咧，佢係強化咗韓心對身邊嘅人個個都一路都係極不信任嘅。呢個其實係喺第一集度見到嘅，因為我哋表面睇覺得佢好似好信啊陳永仁咁，但係你記唔記得嗰場冚檔啊？即係唔係到最後咪捉住佢嗰隻打石膏嘅手？佢從來都冇信過㗎，其實到最後佢話咁多個世嘅，我最信就係你㗎啦。嗰個都好明顯係大話嚟嘅。 個個都講呢啲嘢。 係啊，即係所以其實都見到韓心個角色一路都係咁啊，只不過而家無間道三就係見到更加多嘅就係佢一路都有線引佢。 但係問題係你線到兩次，其實佢都應該會死㗎喎。即係你作為陳永仁，其實即係你作為韓心，你之後再用呢個人，你咦咁樣又咁幸運遊到翻嚟，即係其實嗰樣嘢，我覺得反而。冇咗咧，第一集嗰樣嘢會更加成立嘅。其實我 但係對於韓心嚟講，其實呢一個手下死唔死對佢嚟講冇乜所謂嘅喎，應該。 但係因為你其實又俾佢知道你嘅嘢噶嘛，真係。咁佢可以出賣你噶嘛，即係變咗，即係而你呢個人，你兩次都搞到佢真係 就係、是、 會死咗。 因此而背 叛。你點樣係啊？你一定有嘢佢會背叛你。 咁更加就係建立咗佢嘅信任咯，唔係咩？ 因為有信任啊，就 係你兩次玩你都仲 因為對於係啊，因為對於韓心嚟講就係、是。我要喺呢啲位度試佢啊嘛！喂，你試下，我叫個細嘅，我叫個我同事。喂，你見到對面嗰個人，你攞個煙灰缸摳佢，明知道衰硬嘅喎，因為對面嗰個係講緊係一個 第一次都仲係，但係第二次其實真係會死，佢真係直情基本上應該要死咗嘅咯。因為第二次係好大單交易，而佢冇出現啊嘛，自己咁你 suppose 真係會死咗㗎啦。 佢到最後佢都中槍翻嚟啊！係啊，所以嗰度佢嗰個注腳係陳永仁自己有個對白㗎嘛，就係、是、話喂要流多啲血翻去先會加分㗎嘛，其實有個咁嘅注腳嘅，所以我覺得又嗰個 已經慣咗啦，已經慣咗兩個合作模式， 都唔係慣咗。你諗下，三年之後又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係啊呢個陳永仁嘅角色之前已經明白曬呢個遊戲規則就係咁樣，佢就係要想辦法得到佢嘅信任啊嘛。 陳永仁當然係啊，但係即係我覺得喺韓心嘅角度，我自己扇咗條友兩次，係咪真係仲會信佢咧？即係我唔知 啊。唔知啊，咁啊，可能韓心易信人啦。 佢是文字又是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 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咁咪講下啦，今次呢個戲好勁啦，真係有幾多個影帝話？ 六個嘛，好似話 六大影帝，即係梁朝偉、劉德華、黎明、陳道明、黃秋生、曾志偉，咁啊六大影帝同場，亦都同一個戲入面。會唔會覺得喺個角色入面啊，會唔會唔夠仔細咧？或者係即係之前我哋成日講噶嘛，六大影帝一齊做咁啊？點做呢咁？ 係同埋咁今次真係六個都提名最佳男主角咧，係咪？ 你即係曾經係影帝啫， 係係啊。 咁依家就係咁啦。咁但係睇落又好似唔會覺得話成個戲有好大嘅問題，係咪咧？ 唔會有好大嘅問題，我諗唔關幾多個影帝或者點事咧。我諗最主要都係話，喂，其實《無間道一》咧，好多人都即係當然啦，我哋好純理論咁講，我哋話係劉德華個主角，但依然有唔少人覺得係啊陳永仁係主角，因為陳永仁係主角，係好人啊嘛，咁係好自然咧，我哋睇戲咧，我哋會 follow 個好人嘅，咁我亦都覺得無可厚非嘅，只不過係如果我哋真係攞戲出嚟睇最正最好個位咧，其實一定係喺劉建明嗰條線度，所以《無間道一》我咁樣 define 啦，亦都喺《無間道三》咁當然啦，陳永仁已經死咗嘛，係咪？咁但係更加係見到。因為講緊其實係同一個 struggle 嚟噶，只不過個事件已經係更加惡化咗啊，或者係佢要面對嘅有啲唔同咗。其實講緊一個類近嘅事件，同埋只不過係佢個 development 唔同咗，後期嘅 development 就更加癲咗咁樣。咁但係你頭先講個問題話六大影帝，第一我就唔認為呢一個係一個衝突嚟嘅，即係呢一個只不過係哦，我而家六個角色，咁你梗有。所謂的技術上的主角配角的啦，咁就算是你唔好話講成個戲啊，每一場都有主角配角，或者是主要事件主要角，我哋叫active passive 啊，即係總有一個人是 actively lead 緊件事，而其他都是被動啲，又或者係兩個都可以是 active force 嘅，正常嚟講一個正邪對立，咁兩個都有一樣嘢想做，咁又形成一個衝突，都會有咁樣的情況嘅。但係而家個戲，因為我哋其實主要係真係睇緊劉建明嗰個角色點樣去咧，其他角色嘅出現，其他事件嘅出現，一路我哋都想知道係呢啲嘢點樣影響到呢個主角。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嗰啲先就可能可以 cut 啦。所以點解我哋咪會頭先提嗰啲 flashback 先有一啲就可能有問題。 其實咧，我自己反而覺得咧，即係有幾多少演員咧，即係呢個唔係最緊要嘅。呢套戲咧，即係我每次諗起咧，我覺得最大亮點咧，其實真係有兩場先。我覺得佢係願意去破格咁試下，而我覺得係 work 嘅。第一個就係喺醫院嗰場啦，就係我講，即係佢突然之間劉建明係同兩個死咗嘅人去做呢場戲。第二場就係喺個陳慧琳嗰個醫務所裏面，就係、佢做一個即係將兩個空間 overlap 咗咁樣，一個一邊係梁朝偉，一個係劉德華。咁其實呢啲有陣時嗰啲評論當時就係話，即係呢次係劇場嘅處理啦。咁確實劇場可能多啲嘅，即係喺一個主流嘅電影裏面咧係少啲嘅。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其實應該都觀眾會睇得明啊，即係都唔係真係咁難明啫。但係我覺得佢願意喺呢、這個咁主流嘅電影咧，即係嘗試呢一個技巧，而我又覺得係 work 喎，擺喺呢個戲咧，咁我覺得係值得讚揚咯。 其實我個人去睇咧，我覺得。即係有啲評論話咩劇場化嘅處理或者點樣，我覺得嗰啲係廢話嚟嘅。我自己覺得，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導演啦，我自己去睇，喂，其實當下個導演要做嘅，只不過佢想辦法將佢想講嗰樣嘢，用一個好嘅手法去講啫嘛。唔通而家就嗰個所謂劇場化，突然間真係黑曬，然之後兩盞 spotlight 落嚟咩？只不過佢用咗一個方法去講佢要講嗰樣嘢，而而家咧，其實個戲係講緊咩？我哋。再講多次嘅就係，其實係劉建明呢個角色，佢慢慢陷入咗一個迷糊，慢慢陷入咗一個瘋癲嘅狀況，佢自己都搞唔清楚。而佢係將即係有一個 terms 叫意識流啦，就係、其實係呢個劉建明呢個角色佢嘅意識流啊。所以點解我話嗰啲 flashback， 佢睇咗嗰啲咁樣嘅病歷之後，佢走入去嗰啲 flashback 入面，我哋睇嗰啲 flashback， 點解我覺得通啊？因為嗰個係意識流啊嘛。點解我話前面嗰啲嘅 flashback 有啲我哋會唔通啊？嗰個係我哋唔知跟咗去邊度，邊度跳咗出去嘛。佢幻想入面，佢覺得自己 同嗰兩個人係同黨嚟嘅，佢同阿陳永仁同阿王 Sir 係同黨嚟嘅。喂，我哋要想辦法搞掂呢件事，然之後佢幻想兩個人喺度，呢個係佢個試點嚟噶嘛。所以我一啲都唔覺得差。 但係我想話咧，嗱，第一場咧喺醫院咧，我覺得係絕對係佢嘅試點嚟嘅。但我覺得第二場咧，甚至我覺得未必一定嘅，我覺得反而係似係誒，即係阿陳慧琳嘅試點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嘅有趣係呢一度咯。我諗同埋啲人所以話係劇場咧，其實就唔係一定話即係熄燈，即係難之燈嗰種，而係我諗佢係用緊即係一啲佢哋可能會覺得普通觀眾係會難啲接受嘅，或者即係要好白金淺白金嘛，你知人士咧。 咁 佢哋嘗試就用緊一個比較係好似要多少少理解，但其實好容易啫。 我自己覺得咧，當你覺得啲觀眾係白痴嘅時候咧，到最後只會令到啲觀眾覺得你白痴嘅。 所以咪好咯，我覺得呢個電影佢係願意唔好嚟啦，即係佢覺得咁樣做就係好去嘗試去試咯，即係打開一個啲新嘅技巧出嚟。 同埋我真係覺得好好笑嘅就係話，如果有啲人覺得啊呢、這個電影用咗啲即係舞台嘅技巧，我想話咧係由舞台先噶，咁即係其實嗰樣嘢係慢慢由舞台演變到我哋用咗啲其他嘅技巧，即係變咗電影，其實冇分別㗎。喺戲劇嘅角度嚟講係冇分別㗎，我真係覺得。 可能係因為咧電影入面嘅編劇同埋導演阿麥兆輝咧，佢本身喺讀演藝學院嘅時候咧，佢都係有主修舞台，咁所以啲人就喺評論嘅時候就會咁樣講啊，你之前讀舞台㗎嘛，所以咧喺呢啲電影嘅處理上面咧都帶咗一啲舞台劇嘅色彩或者啲技巧咁樣，即 係 可能。 嗰啲評論都會係咁樣嘅， 咁呢個阿初講嘅。OK， 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今日就講咗《無間道三：終極無間》嘅劇本啊，編劇麥兆輝、莊文強，多謝佢哋咧帶咗一個咁好嘅電影俾我哋。咁我哋下一個星期咧再講另外一啲嘅劇本啦，好嘛？咁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